典，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装修去哪里呀，装修去哪里，装修去哪，华夏家博会里。 华夏家博会装修大牌又实惠，5月25至27日盛大开幕，就在北京展览馆。 大家好，我叫郑涵希，今年10岁，来自北京市海淀区51小学。我喜欢阅读，书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它带给我无穷的知识。我朗读的题目节选自《想北平》老舍。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做一件讨他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地笑着。在我想到他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挚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玉泉山的塔影，都集凑到一块儿。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是说不出而已。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俊伟。啊，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是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来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经常会跟大家分享了滚石唱片的一些趣闻或者说是作品，那么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里留言说，希望我们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滚石唱片在2010年推出的滚石30青春音乐记事簿。那么这一套唱片呢，包含了之前可以说是30年当中滚石唱片里最经典的歌曲，歌曲数量之庞大，值得聊的故事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那所以说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就来开这么一个小小的系列哈，就叫做这个滚石青春音乐记事簿，不定期的哈，一定要听清楚，是不定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套唱片。每一期呢，我们会来跟大家分享一张这一套唱片呢，因为一共是20张。再一次强调是不定期的哈。那么想要听全这套唱片的话，还欢迎各位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吧。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板块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套唱片的第一张《青青校树》，那听起来跟校园的青春呢有很密切的关系。那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这一套包含了20张唱片的超级大合集。那么第一张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一首充满大爱的这样的公益歌曲，名字叫《快乐天堂》。这首歌呢，最早发行是在1987年，演唱者呢包括一众大腕，张艾嘉、黄韵玲、齐豫、潘越云、陈淑桦、李宗盛、周华健等等众多的当家歌手。那么当时呢，台北圆山动物园搬迁，滚石唱片呢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制作了这首以关爱动物和环境保护为主题的作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这首由一众明星来演唱的《欢乐天堂》。 正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孔雀旋转着比利辉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河马张开口吞下了水草，范纳多装进他的大肚，需要梦想，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跟人间一样的忙碌扰攘，有哭有笑，但也会有悲伤，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吞掉了水草，烦恼都装进他的大肚量， 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更高更远更需要梦想，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人间一样的忙碌扰攘， 快乐天堂有很多的明星一起来合唱的一首公益歌曲，那大家有没有分辨出来分别他们都是谁的声音呢？这首歌当中的第一个发声的人是张艾嘉，那么他呢代表作童年也被收录在了青青孝树这张合集唱片之中。那么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呢都是由罗大佑一个人包办，那么最开始呢是由张艾嘉演唱，后来呢我们都知道被无数人翻唱过。歌中呢虽然唱的是池塘边榕树上，但是呢据说罗大佑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很普通的房间里，校园的风景还有粉笔黑板便当课桌都是他脑海当中想象出来的景象。一起来分享童年，来自张艾嘉。 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一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先生说记得之前看了一个采访，罗大佑说童年用了五年才写好，估计他一定非常重视这首歌吧。陆荣说当年罗大佑和李宗盛有很多上等作品都是给了张艾嘉，估计当年不少人都非常羡慕他吧。艾妹也说张艾嘉是才女，能导能演能唱，最喜欢他阿郎的故事。滚石唱片的旗下呢有很多怀着音乐梦想的演员，比如说许绍洋就是其中一位。在2001年的时候，他凭借偶像剧《薰衣草》为人所知，后来呢又在《街灯》《海豚湾恋人》等等偶像剧当中担任主角。但是呢其实他的梦想是当歌手，但是呢刚刚到台北寻求发展的时候呢，很多唱片公司他也都是投了试唱的这样的样带小样 demo 哈，但是呢结果都不是太好，石沉大海。那为了生活呢只能从演员做起，现在听起来好像觉得当时好像很惨的，现在听起来怎么觉得那么幸福呢，是吗？一起来分享这个合集《青青孝树》当中收录的歌曲，由许绍洋演唱的《幸福的瞬间》。 昨天再来的时候，你要我想着去爱去拥有，就算是 再短暂的温柔，能重逢这人世已足够。可知道有些事有些人停留在发生的那天不肯走，看时光的残酷舍不得被遗忘，这命运我很满足，有你陪伴的幸福，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爱自由不被它束缚，是哭过也挣扎过，心让疼念过，等那一天落叶静静飘眼间，你不再想念，终于相信了幸福的瞬间，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爱自由不被它束缚，每一秒都不后悔，我陪你体会过去未来轻轻重叠，请原谅点点的眼泪，感谢今生与你在幸福的瞬间。因为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滚石三十青春音乐记事簿系列唱片的第一张《青青小树》。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广仔说，当年的青春歌手，现在的叔叔阿姨，音乐界老前辈，光阴过得真快，但愿每个人都跟这一首童年一样，童心永在，青春不老。 残酷舍不得给予我这命运，我很满足，有你陪伴的幸福，为你打开世界简单的说，让爱自由不被它束缚，只哭过也挣扎过，心让疼念过，等那一天落叶静静飘眼间，你不再伤悲，永恒终于相信了幸福的瞬间，为你打开时间的说，让爱自由 歌坛当中呢，有很多子承父业的现象。那么当年的滚石唱片旗下就有这么一对父子，两个人的名气都很大，对歌坛的影响呢也都很深远，他们就是陶大伟和陶喆。那么在《青青孝树》这张合集当中呢，收录了一首陶大伟的歌，名叫《朋友歌》，歌曲呢是由陶大伟和孙悦共同演唱。不是打球的孙悦，也不是说相声的孙悦啊。那么这个孙悦呢，不是很多人熟悉的那个这个女歌手，也对，也不是那个女歌手哈，是吧？就是孙悦了。和陶大伟合唱朋友歌的这个孙悦呢，是电影《搭错车》里的那个男主角，是一个演员。不过呢，如今唱这首歌的两位老先生都已经驾鹤西去，但是他们的作品呢，则会继续流传下去。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它的这个前面和后面有一段这样的同期，还是非常逗的。 孙悦， 哎， 我们马上就要录唱片了。 对， 现在我们先来试一下音啊。 可以， 来，哆 哆 咪 瑞 咪 咪 发 发。怎么样，可以吧？ 啊，也好，好的不得了。 好， 我看咱们就这么开始吧。 好 啊，来， 预备。 熟人 人生乐悠悠。 是不是很逗的一首歌曲啊？有没有想到在八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样非常搞笑的这样的歌曲了哈？这就是陶大伟和孙悦共同演唱的《朋友歌》。小林说，没想到许绍洋唱歌还可以，知道他呢还是因为和张韶涵一起主演了《海豚湾恋人》，那部剧里的好多歌都让张韶涵唱了，所以还真是不知道许绍洋也能唱。沐浴说，听说薰衣草也要重拍了耶，不知道能不能有以前的经典。最近重温了那部剧，因为年头太久，画质都不怎么清晰，但是呢满满的都是回忆。那我们提到呢滚石旗下的创作歌手，很多人想到的都是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等人。其实呢在20世纪90年代初，歌手黄品源也是滚石旗下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创作型歌手。那么从1990年发行第一张专辑《男配角先生》开始，大部分专辑当中呢都出现过他自己创作的作品。那么在很多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歌曲出现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叫做《他给我不同的快乐》。自从1991年呢收录在专辑《真心》之中后呢，这首歌呢先后四次被收录在了他的专辑或者说是其他的精选集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黄品源演唱的《他给我不同的快乐》。黄品源呢，可能这个名字呢，这个稍微有一些岁数的朋友可能会了解，很多年轻朋友未必会知道他是谁。那各位呢，也可以再上网找一下，可能一看他的脸就知道了，原来就是他。 只有一次机会，看到梦想，用力去追。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滚石30青春音乐记事簿系列唱片的第一张《青青小树》，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提到了一张概念专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叫做《回声》。那么这张专辑的演唱者呢是齐豫和潘越云，所有的歌词呢则都是由著名作家三毛进行创作的。因为这是咱们台湾地区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张 CD 唱片，所以说呢就有着别样的意义。发行之后呢，专辑的技术和艺术性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后来呢，随着三毛的离世，那么这张唱片呢便更是成为了经典的绝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由齐豫和潘越云共同演唱的叫做《梦田》的歌曲。喜欢听老歌或者说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应该对于无印良品这个组合还有印象。当然现在很多朋友可能提起来这个名字都会觉得是某品牌了哈。那么这个组合呢由光良和品冠两个人组成，但是呢有一点很有意思，他们有一张名字叫做三人行。那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呢？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他们的第三张专辑，另一方面呢当时唱片公司打出的概念是品冠是一个人，光良是一个人，两个人各不相同又互相呼应，而无印良品是一个整体，可以看作是有别于品冠和光良的第三个人。好吧，这个解读也是醉了哈。两个歌手搭配在一起给人带来三种感觉，所以说就叫做三人行。好吧，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由无印良品组合演唱的《就叫我孩子》，也同样收录在《青青小树》之中。 只有你会叫我孩子，用你深情的方式，只 样的称呼，只有你知我知，可以尽情感觉，不必费心解释。真喜欢你叫我孩子，用融化我的姿势，这样的拥抱能让风雨停止，可以放心放肆，不必多做掩饰，就叫我孩子，孩子在你面前觉得真实，让我露出本来的样子，自然说出心事，就叫我孩子，孩子真心何必太多言辞，这是我最想要的名字，只有你懂我，赤子的心从未消失。 冷场王说，滚石的歌手当然最喜欢齐豫了，前段时间他在金鼎咏流传里唱的春有百花也特别好听。 Coco 说，每一次听到梦田都会想到电视剧的粉红女郎，当时呢这首歌是剧中的插曲，然后呢我又想起剧里面的男人婆说要建立中国的迪士尼乐园，没想到十几年后现实里真的就成真了。 这样的称呼只有你知我知，可以尽情感觉，不必费心解释，就喜欢你叫我孩子，用融化我的姿势，这样的拥抱能让风雨停止，可以放心放肆，别多做掩饰，就叫我孩子，孩子在你面前觉得真实，让我露出本来的样子，自然说出心事，就叫我孩子，孩子真心何必太多言辞，这是我最想要的名字，只有你懂我，赤子的心从未消失。 在1998年的时候呢，任贤齐来北京拍电视剧，拍《神雕侠侣》。当时呢是冬天，剧组有一棵桃花树，光秃秃的。不过呢，任贤齐呢就很喜欢，他经常在树旁唱歌。后来呢，因为拍戏，他从冬天一直待到了春天，看着这个光秃秃的树又长出了嫩芽，后来还开了花，他就特别兴奋，因为以前呢，在他的家乡。真的没有亲眼看见过这么分明的四季，所以说这也说明咱们国家实在太大了哈。所以说呢，任贤齐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歌曲叫《桃花朵朵开》啊，这是阿牛写的。当时呢，任贤齐有感而发，他写的是《春天花会开》这首歌，后来呢也收在了专辑《为爱走天涯》当中。虽然说不是专辑的第一主打歌曲，但是一首非常热门的单曲，一起来分享。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卡 要我带，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冬天风雪来，花儿谢了一人会开，鸟儿明天一样会回来，只有我等到双臂澎湃。慢慢期待，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春天花 很多歌手呢都寻求过转型了，在1993年的时候，女歌手李丽芬签约滚石唱片，当时呢公司安排小虫担任她的制作人。在这之前呢，李丽芬唱的大都是牙买加雷鬼风格的歌曲，那到了滚石之后呢，小虫却别出心裁的给她写了一首嘚儿乙的笑。这首歌呢不但发挥了李丽芬的声线，还奠定了后来这个豪迈不失柔情的风格。有意思，前两天呢我又重新看了头文字 D 哈，就听到了他一首很久违的这个主题曲，叫这个漂移，里面呢周杰伦就有一句是嘚儿飘嘚儿飘嘚儿移的飘，然后后来呢就突然又想到了这首歌嘚儿的笑，来自李丽芬。纵横四海说，记得这是小时候看的连续剧《少年英雄》的片尾曲。梨花压海棠说，小时候一直分不清楚这个三毛和《流浪记》里的三毛，一直觉得流浪孩成为作家好励志啊，后来才知道此三毛并非彼三毛。 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呀、啊、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 得意的笑来自李丽芬，非常经典和欢快的一首歌曲哈。杰西卡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是在郝邵文和林志颖的电影里，郝邵文呢那时候还小不点儿，歪戴着帽子，松松垮垮的黑墨镜，晃悠悠的骑着小自行车从远处而来，满心欢乐，同时唱的就是得意的笑。多年过去依然记得那个场景，真的很意外李丽芬居然是这首歌的原唱的，对她退出歌坛感到非常的遗憾。我没记错的话，您描述的这个影片片段应该是旋风小子吧，这部影片呢我也看了好多次哈。好吧，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由张洪亮演唱的美丽的花蝴蝶，收录在他的专辑蜕变之中。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大家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当中，今天为各位送上的是前任三再见前任的影片故事，喜欢的朋友可以锁定收听，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延时中午的11点钟不见不散喽。